就快要亮、哦哦、不要明天到来，这情节太精彩，错过不能再次安排，这爱是预谋的意外，我不让你离开，我在一夜之间将你宠坏、oh, oh, oh, yeah, yeah. 我不要明天到来，这情节太精彩，错过不能再次安排，这爱是预谋是意外，我不让你离开，我要在一夜之间将你宠坏，

粉碎，等你来接。眼眶笑一点，掩饰我的不完全，不完美也因你的危险，我能体会比平常残忍一点。出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疑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撩拨我更多记忆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转移迷离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浓而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，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 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 一起